出世论，出世论好像也只要大家达成共识，大家知道讲什么，那个都 OK。 可是好像目前这个很多神学名词中文还没有共识，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面到，尤其以中文会面对一定的困难。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中国人新年的之前，我们可以聚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学习认识我们的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因为这的确在学习你赐给我们这极大的奥秘之中，并非是隐藏的，好像只有特殊的人才能够理解你所赐给我们的奥秘，但是也的确我们要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依靠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确需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来学习认识我们的主。因为的确你所赐给我们的爱，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救主，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在这里每个礼拜，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那上礼拜讲到基督有他特有的荣耀，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个讲到这个小的主题，所以就花了一点时间讲了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技术上的东西，有一些技术的名字。后来我发现很多这堂课的同学并没有上去年的基督论的课，所以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对一些那个我们用的名词比较不熟悉，一些概念比较不熟悉。所以后来我这个礼拜我发现我们还是今天我们还是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延续讨论上礼拜后半段有点那个延伸主题的东西。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关乎基督论的讨论，基督论就是关乎我们的救主，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对某些同学来说应该是复习，那对有些同学来说是可能是以前没有听过的一些名词或者一些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熟悉这些名词和概念，对我们这堂课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讨论，会我觉得应该是有所帮助。那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想到会忽然就是有这么多的讨论，就是因为同学们的问题，然后既然延伸出来的那所以这礼拜我们稍微比较就很基本的稍微比较有系统的讨论一下我们上礼拜题外话题。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讨论到基督的荣耀，然后特别上礼拜的课有讨论到，我们讲基督的荣耀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基督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上帝儿子的荣耀。我们特别提到基督有特别属于他的荣耀，属于他位格的荣耀，这是因为他唯独他在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提到正因为如此，按照经文有些荣耀是按照这个荣耀，当他向他父求荣耀的时候，他不是求他本来就属于他的本职的，他是神的那荣耀，而是这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也是关乎他既然是如此，就是他位格第二个位格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独有的荣耀，这是唯有他有的。那既然他的荣耀是具体的，我们应该要理解按照经文的启示理解他这，当我们说基督的荣耀，因为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盼望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么讲，我们这讲之后背后所涵盖的论述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基督论，基督他到底是谁，基督他到底做了什么。毕竟他还有他的荣耀就是我们在这堂课讨论的目标，我们在这堂课最近所讨论的主题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一个很虚拟的，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而是有个具体的目标，这目标就是基督，或者目标就是这一两堂课的主题就是我们会有一天要，现在是凭着信心见到他的荣耀，以后要凭着眼见 见到他的荣耀。相关的，我们也就是如果要真的具体的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就要具体的理解不只是他是谁，也必须要理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特别上礼拜会有牵涉到这么多延伸出来的讨论，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怎么理解为我们做这一切救赎工作的是谁。 OK， 我们知道他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他有成长，我们知道他顺服，我们知道他祈祷，我们知道他求他的父，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这个顺服的人，或这个顺服的这一位基督，他到底是谁？ Who exactly 到底是谁顺服？到底是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问大家，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基督，大家都不会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到底是谁死在十字架上？你会不会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会不会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这是我们的信仰嘛。但是我们是不是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点迟疑，对不对？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对基督论的论述或者教导比较少或者不完备的这种教会文化中长大，我们可能会迟疑说啊，我们不太敢讲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会说拿撒勒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可能会听到有些牧师会这样讲，不要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不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拿撒勒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可能受过一点，听过一点，上过一些神学课的会说是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是基督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神性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讲的就是这种论述，我们不要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不要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说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说是他基督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认为这样子论述 OK 的同学们请举手。明德，还有谁认为这样讲不 OK 的请举手。 OK， 为什么？这其实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要能够说是上帝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说什么？我们也必须要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必须要说，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他的这个本性或那个本性，因为本性不会活，不会死，不会吃，不会喝，不会拉，不会睡，所有行动的最原则的 principal agent， 就所有行动的单位，按照基督教的神学，按照圣经的启示，并不是某个本性，譬如说不是你的人性在吃东西，不是你的人性在吃喝拉睡，而是你这个人。我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我的人性来到这里，我今天死不是我的人性死，而是我整个人。同样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做什么事，或一个 agent 他做什么事，你说这是他的本性做什么事，其实不太 make sense。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说只有，我们不能说上帝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你就已经否定我们圣经中的启示，你就已经否定我们亲爱的，路加医师。他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所写的，那边他怎么写？保罗怎么说？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最后的劝勉是什么？你们要牧养，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将上帝所有一切的旨意都传给你们，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因为为什么？因为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是用他自己的血所赎回来的。他直接用的是 用他的血，可是他前面是讲上帝。所以保罗或者圣经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保罗透过他的朋友路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讲出的话，我们也说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自己讲上帝是会流血的。所以这就逼使我们必须说，死在十字架上的的确是上帝，但是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是灵永生自己自在自足的上帝会死。当我们讲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上帝，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架构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这样子讲到底是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只说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性，基督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跟上礼拜所讲的会有关系。你其实已经把，你虽然说是他的人性，可是你已经把这个人性具体化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人性是可以独立工作、独立行动、独立活、独立道成肉身、独立死的。其实你在我们基督教的架构之下，或者我们整个的架构之下，你已经将这位中保的神性和人性分开来了。 OK， 那么如果是只有他的人性，只有这一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好像保护了他的神性的完整性，我们保护了他的，我们不亵渎，我们不说上帝会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很近前，但是实际上我们等于在做什么？我们已经毁灭了道成肉身的基础，我们已经毁灭了我们拯救的盼望的基础。为什么？如果只有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死这其中有很多的奥秘，但是我们要否定跟他的神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等于在说什么？他救赎，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价值，他所付上的那罪的公价，可以赎回几个人？好了，我们就说，因为他是完全，我们就做一下会计的罪的会计，因为他是完全没有犯罪的。那可是这个没有犯罪的人死，所以他可能有一个价，他可以赎回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彼得 ，I don't know， 也许是约翰，他所爱的门徒。但是如果你要限制说只有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否定了或者毁灭了这个道成肉身他最终的意义和极大的奥秘。你既然把他的人性和神性这样子分开，为要保护他，在我们的概念之中保护他神性之完整之完美，那么其实你已经否定了你救赎，你自己的救赎。因为如果只有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只有一个人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最多他的价值就只能够赎回一个人。正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他做的所有的救赎之功，所有的他道成肉身，所做的所有的行动，按照圣经，还有按照我们信仰告白归纳出圣经的原则，上礼拜我们有看到，信仰告白，心理信仰告白第八章第七节那边讲到，他所有做的救赎之功都是按照他的人性和神性所做的。所以这就我们说他所有做的事情，这个 basic agent 是他的位格，是他的整个的中保的身份来做，按照他的神性做神合乎神性的事，按照他的人性做合乎人性的事，这是不可以分开、不可以混淆、不会改变、不可以切割的。OK， 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这是历史的历史的先贤们他们为我们归纳出来，也的确是应该在圣灵有圣灵的感动之下，应该是让圣徒极为欢欣的。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只是一个人，而是神一横人神-人神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居然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历史之中，在2000年前他成了人，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这个人性并不是只有一个外在的躯壳，完整的人性按照基督教的理解就是是一个完整的人，有外在的肉身也有理性的灵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的是这个完整的 位格，神人位格。我们必须能够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神为我们流血，他们致死的那一位就是那 Lord of Glory， 荣耀之主。荣耀之主通常是耶和华的称号，但是所以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要能够说这个。我们必须，当我们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并不是说像尼采或者世俗的哲学家讲说上帝已经死了。我们这么说是为了要维持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人格位格，对不起，位格之完整性，我们不把它分开。所以刚才提到一个概念，按照我们基督教的神学或者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位格，大概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但是我们不是用世俗的理解来理解位格，而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必须分辨出来位格是什么，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先贤们他们花了数百年的时间奠定了这些论述，奠定了这些用词，并不是因为他们，我们大概对教会历史可能有一些理解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明白说基督论的论述，这些论述可能都是我们会有现在我们的基督论论述，当初都是针对异端的兴起，所以逼着我们的先贤们，逼着这些圣徒们必须要归纳出按照圣经的启示什么是最合乎圣经启示的用词论述等等。但是不只是这种负面的面对异端，我们应该要看基督论，我们应该要看三一论，这些好像听起来很可怕的名词，这背后代表的都是我们的先贤们，都是教会的圣徒们，因为他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今天在此大家聚在这里，因为你有这颗渴望认识你主的心，因为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工作，要让你更认识你的主，要让你更认识当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祷告，当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里面说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意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一类的话语，我们要理，特别是当我们的主顺服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的顺服。所以按照基督教神学或正统的基督论，我们会把刚才已经所有行动最基本的单位不是某个本性做什么，而是只要有行动的，只要吃喝拉睡的，会成长的，会生会死的，都是以位格为单位。那就我们的主来讲，这个位格就是他神人二性的位格，唯独他有两个本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我们是我们的位格或者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一个本性在一个位格里面。 OK， 所以行动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位格，不是本性。但是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意志是归属到什么，你的意志，我的意志，基督的意志，他父的旨意，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这个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把意志 willing 对不起 will 旨意是归属于他的本性。这个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只不过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在譬如说在客西马尼里面所讲的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或者我们要理解我们主他这个顺服的他的顺服他是按照什么旨意来顺服他的父的话，我们就必须说他必须有一个旨意来顺服他父的旨意。 OK， 那有一个旨意来顺服他父的旨意，那么如果他是神的话，他父的旨意和他的旨意会有差别吗？应该是没有吧，因为连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都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什么，你的旨意是单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当我们像我们认识的上帝，三一神的上帝，他是有一个旨意，并不是愿父你的旨意，然后子的旨意和圣灵的旨意行在地上，而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圣经，按照圣经旧约新约所有的启示都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旨意。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他是上帝，他是上帝的儿子。当他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说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我们有两种进入来理解这一类的言语。第一，就是他只是做做样子，可能有三种进入，他只是做做样子。他的顺服跟我们的顺服有一种基本上的不同，他并不是按照一个有归属于凭着那旨意可以顺服的旨意来顺服他的父，他只是祷告。这是其实很多基督徒对我们主所做的工作的某种理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或者不是按照我的旨意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或者他大声哀哭向他父祷告的时候，这是为我们，或者甚至连他受洗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做一个典范，做一个样子。 OK， 他并不是说真正的好像是他需要向他的父祷告，毕竟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够向他父祷告，这是一个进入。第二个进入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他的确是凭着他儿子，上帝儿子的旨意向上帝父祷告。 OK， 这个是在现在的教会甚至保守的教会之中已经有一种，因为基督论没有教导或者论述不够清楚，一种好像应该是很合理的，儿子要顺服父这样子理解延伸出来，就会有一种论述子在永恒之中的顺服，这个论述叫做 ESS 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 尤其这个论述其实最近十几二十年都一直有，然后不时会爆出一些神学家之间的讨论。那这个论述尤其是它危险之危险，是因为有很多在讲这个论述的神学家，就是子是在永恒之中就有所谓的顺服。讲这些神学家不只是莫特曼这一类的，我们会说是譬如说是新派的神学家，而是有很多所谓福音派甚至改革中有改革中色彩，持保守，一般来说我们会说持保守态度的神学家有这种子在永恒之中及顺服父的概念。为什么他们会讲这个？因为他们要强调一个其实本身是合乎圣经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就是互补论。互补论通常是关乎男女或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互补论再稍微讲一下，他们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平等论。 OK， 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上帝创造男女其实是没有实质上的差别的，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工厂，不论是在家庭之中，男可以做的事女也可以做，女可以做的事男也可以做，都是平等的。但是另外一个改革中我们会认为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互补论，并不是说男的本身就是优于或者高于女的，或者丈夫就是本身就是优于或高于妻子，而是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男女就必有各的职分，不管是在教会之中，不管是在家庭之中，都有各个的职分，然后这个职分是互补的。 OK， 丈夫要做头，但是这个做头的基础是丈夫为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妻子顺服丈夫的基准是因为丈夫是一位为妻子舍命的丈夫等等等等。这个最后的 pattern， 这个最后的模式都是在圣经里面，并不是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身里面的本质里面永恒之中的顺服，而是追溯到什么？我们上礼拜提到按照圣经来讲，是因为基督爱他的心腹，为他的心腹舍命，所以他的心腹教会顺服基督。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是讲到男人女人在教会中的职分的时候，保罗会追溯到这个是创造，上帝创造人，在提摩太前书二章那边提到的， 女人在教会之中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因为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怎么样，夏娃怎么样 ？OK， 你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男女之间或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顺服的关系，圣经中并没有追溯到。啊，原来是这个，就是反映了上帝创造人，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这其中男人和女人之间，如果我们讲到顺服的关系，就一定是追溯到这三位一体之中本质的顺服的关系。讲到这个会有危险，为什么？我们上礼拜大概有提到，我们撇开了，就是这些坚持这些，论述的神学家们或者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好的出发点，想要把这个互补论的基础坚固在更坚固的，这就是上帝的本质，因为我们就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我想这个动机，我们不要说好像一定是非常坏的动机，但是这不好的论述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或者好几个很严重的后果。我们上礼拜大家有提到，如果我们要说，为了要把我们男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顺服的关系追溯到，把这个基础追溯到是父与子和圣灵之间顺服的关系，而且这个就是他们本质之间在永恒之中就有的顺服的关系，所以我们理当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理当有这种顺服的关系，这会引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有给大家一些架构或者工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顺服，我们会说顺服 是基于意志 ，right？ 当我们的主在其中会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个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顺服的时候，不是按照我的意志，乃是按照你的旨意的时候，他是这个意志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定是，如果是照字面上，我们撇开我们刚所讲到的第一个理解，可能就是他只是做做样子。如果他是有真实的顺服，我们又面对两个进路，我们就先讲一个，就是这个是他本质的顺服，因为是他上帝儿子的身份，用他上帝儿子的身份顺服他上帝之父的顺服。还有另外一个进路，当然就是我们讲的，他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顺服他在天上的父，顺服他的上帝。OK， 如果你要说他是在永恒之中顺服上帝，他是按照这是他本质，因为他是儿子就顺服上帝。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会遇到说，那你就必须说他在永恒之中按照他的本质，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意志，他凭着这永恒之中本质的意志来顺服他在永恒之中他父本质的旨意。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子是在永恒之中就顺服他的父的话，你就必须说子有一个在永恒之中可以凭着那意志顺服他父的意志。He has a will by which to obey his father in eternity. 你等于是在讲什么？在永恒之中按照他本质，父有父的意志，子有子的意志，那我们也必须要说圣灵有圣灵的意志。也就是说，你已经实际在有一个什么，不是三位一体，而是三神论了。 OK，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要讲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会把意志归属于本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基础就是客西马尼。当我们的主他必须要有一个意志，凭着那个意志来顺服他父的意志。如果我们要说这个意志是与他父的意志是有所分开的，有两个进路，一个进路就是这是他属于他神性的意志，可是神性的意志与他父神性的意志是有所分开的，是属于他本质的意志。或者另外一个进路就是这个意志是因为他有一个中保的身份，是因为他在历史之中真的道成了肉身，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这个人性有肉身 也有理智的灵魂，他是凭着这理智的灵魂或者这个人性的意志来顺服他父的意志。所以延续着这个论述，在按照基督教的神学，正统基督教神学，我们会把意志 will 这个事归属到不是位格。如果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位格嘛，如果我们要说如果意志是归属位格的话，他就只有一个位格，他就只有一个意志。但是我们就按照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就必须说，论到意志这件事，在基督教的神学，正统基督教神学来讲，我们会把它归属到他的本性里面。 OK， 这个也是合乎正统的三一论，因为三一论里面正统的三一论讲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上帝的纯一性，就是按照人的理解，上帝有他的慈善、他的公义、他的愤怒，甚至嫉妒，他的圣洁等等等等。但是最终我们会说，上帝不是由这种不同的属性所 composite 组合而成的，他只有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上帝。而这些属性只是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概念可以理解这一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背后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会说，上帝有一个纯一性。OK, simple. God is simple. The simplicity of God. 不是说上帝很简单，而是上帝他不是复合的，他不是由不同的属性、不同的成分所造成的。而正统的基督论也会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他属性的一部分。OK, 所以你要说，如果上帝有不同的旨意的话，你就已经在三一论上面你已经违反了上帝的纯一性。Anyway,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对晚一点来的同学们，我们今天是花一点时间。白弟兄。嗯哼。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耶稣他一个位格，他有两个意志。为什么他有两个意志？因为他有两个本性，对不对？他有人性和神性，也唯有他有两个本性，也唯有上帝所有的位格之中，只有他这一个位格是有两个本性，也唯有他，所以他有一个复合的位格 ，complex personality。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在我到最后还会做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刚才还问说，如果我们说子是按照他本质的，他有另外一个上帝儿子本质的旨意来顺服上帝之父本质的旨意的话，除了这会造成三神论，你必须你就等于会有一个三神论的结论，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跟我们的救赎是有关系的，我到最后我们再讲这个为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再讲一下，在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用一些方式，或者用一些理解的架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奥秘。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刚才我们讲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要能够说这个，否则我们就是否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人上帝儿子，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他有神人两性的，有中保之分的这个位格。但是当我们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如果要讲的更详细的话，我们会说不是他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这样子讲的话，我们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只有人性死、right? 人性他不是不吃喝拉睡，而且如果你真的要讲说只有他的人性死的话，那他这个救赎的价值就限制于一个人性。 OK，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位格的完整，所以我们必须要说是上帝流血，上帝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的更详细一点或者更仔细一点，为了要区分让人家听到，我们不是按照像那个尼采在讲说哦，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会有神学家会有一种叫做关乎位格或者有关乎关系之间的 relative predication， 就是用来形容位格的形容词 predication 或者数词，还有用来形容本质的数词。 OK， 这个其实很简单，当我们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是按照他的人性，不是他的人性，是按照他的人性来说他死在十字架上，就像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按照肉身来说他是什么，大卫的后裔，按照什么神圣的灵来说他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 right， 所以我们会说按照他的人性来说，我们的确说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按照他的本质来说，我们不会说上帝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是说这个上帝，现在我们先不要讲说他背后还有一些讲什么，当人说上帝死了，就是你如果只是说哦，就是有一个上帝他是会死的上帝，我们并不是说这个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关乎他的位格，第二个位格，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 OK。 但是当我们讲，如果你有一个外邦人或者一个哲学家或者某一个人，有一个我不知道，一个新教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来讲说上帝死了，我们就要问他说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OK。 有问题吗大家？白弟兄，对，因为我们还是最终的这背后的是要合乎，如果圣经是这么说上帝流血，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其实保罗应该讲或者路加应该写是上帝的儿子流血，你说上帝流血那个会引起人的混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背后的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因为圣经这么说，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还是要说，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维持这位格的完整性，他是神，他是人，他是神人，所以按照上个礼拜我们有念出来那个西敏信仰告白 8.7 属性相通的原则，我们并不是在讲，当我们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或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或上帝流血，并不是讲说上帝他真的有一个身体可以流血，而是因为只有关乎第二个位格，因为他有一个复合的位格，因为他有神人两性联合在这个位格里面，所以按照圣经的讲，有的时候当我们论述这个完整的位格神人的时候，会称他为属于某一本性的名号神，然后说这个位格做了一个属于另外一个本性人做的事情，流血，听懂了我意思了吗？所以当我们在说神流血，我们并不是在 make an ontological statement， 我们并不是在声称一个本质上的，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个本质上的发表一个本质上的论述，我们是在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是在按照这个本属性相通的原则，在论这个位格他做了什么。所以那个白弟兄提到的问题，的确也是文中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更小心一点说上帝的儿子？的确，我们可以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当我们说神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说神的第二个位格，上帝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可以解释。但是正因为圣经说神流血，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能够说神，既然他流血，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正因为有人会强调 No, 不是神死在十字架上，而是某个人性死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是面对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能够说 No， 死在十字架上是神， 懂我的意思吗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哇，我们今天花，我本来是想花半堂课的时间讨论这个。的确，我觉得这个，也许我们以后还是可以上一些基督论的课，因为有了这些概念，对我们，其实对我们听到，对我们读圣经，不只是对我们以后上这堂课会有很大的帮助。Okay. 嗯 ，OK， 我们如果说回到最后一段好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面对的，如果说我们的主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是他凭着他本职他儿子身份不是他中保身份的意志来顺服他的父的话，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等于已经破坏了毁灭了我们救赎的基础。 Why？ 为什么我们救赎的基础是因为我们的主顺服他的父，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上的工价之所以有价值，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人。所以虽然是他一个位格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基于他神人位格的身份，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价值是 infinite， 是无限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人。 OK，那么我们就必须说他顺服也必须是以神人位格的这个身份来顺服。如果而且他道成肉身之所以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有理性的灵魂，他也必须凭着这理性的灵魂来顺服。正是因为他是凭着理性的灵魂来顺服，所以才这个救赎才对我们有用。如果他不是凭着这理性的灵魂或者人性的意志来顺服的话，如果他是凭着他在永恒之中本质有一个上帝儿子的意志来顺服的话，那个顺服能够归属到我们身上吗？希伯来书，他取了肉身，上帝为他准备一个身体，因为怎么样？因为他的弟兄姐妹有血有肉，所以他也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并没有取了天使的样式。 OK， 所以换另外一句话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并不能赎回天使，上帝没有，看来也没有为天使预备一个救赎的道路，但是他是取了我们的人性，他取了我们的灵魂，他是按照他的人性，按照人性的意志来顺服他的父，所以他的顺服，这个顺服所成就的义可以归属到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身上。如果他只是按照他的神性的顺服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跟我们就毫无关系，因为他不能够拯救我们，不能够归属到我们身上。 OK，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当我们说，当我们要维持，譬如说为了互补论的这个论述，然后要说，要追溯上帝儿子的顺服，追溯到他本质里面，其实你已经，你已经毁灭了道成肉身最基本的理由，也毁灭了你救赎的基础。他是真实的顺服，他是整个人的顺服，整个神人的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他是按照他人性的理智、人性的意志来顺服他的父。这样子的顺服，就救赎来说，对我们才有效用，这样子才能够归属在我们身上。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本书《耶稣是谁》，这是我们上个 上一次主义学的课本，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买这本书，大概200块吧，打折之后。Mark Jones 的《简明基督论》，应该可以跟白马驿站买，或者跟那个出版社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看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基本的概念，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在这堂课上面所讲的一些东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还是觉得很混淆的话，那是因为我讲的不够清楚。OK， 所以大家不要 discourage。还有那个素兰姐去年有问我，就是说这些那么多概念，其实如果有上过去年课的同学，你会发觉其实这些概念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用这些字句，它的定义我们并不熟悉。但是其实你讲久了，你熟悉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并不是那么的困难。你熟悉了这些概念，你对圣经的经文的理解，其实我相信是有所帮助，会更看到我们的主他在客西马尼，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工，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荣耀。OK， 你有其他问题吗 ？OK， 那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所以我们下礼拜对不起，下礼拜是我讲到，下下礼拜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是第25课，今天印出来的。今天没有讲到。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仰望，当我们看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中有真的是有甚多的奥秘，但是我们并非不能够明白这些，因为这些是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之中，而且我们并没有你的圣灵，我们并非只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在这里猜测，在这里推想。所以愿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人所听到的都是合乎你的，都是按照你的启示所做出来必要又好的结论，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也赐福眷顾今天所有服事的同工们，让牧师宣讲的，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